风湿性关节分四度啊，第一度是疼，第二度是功能障碍，第三度呢是结构破坏，咱破坏的还是关节结构，第四度脏腑功能损害，风心病，肝硬化，肾衰竭，是不是脑萎缩，是吧？坏血症，你看这伤了脏腑了，这把它分清楚啊。第二度的时候可以敲胆经，是吧？第三度的时候要调脏腑，到了第四度呢，啊，保命，啊，保命。所以风心病是怎么形成的？啊，有人说风湿跑到心脏去啦，这种说法既不合中医的理论，也不合西方医学的检测，是不是？西医检测风湿，检血沉，检查抗欧，是吧？风心病是心脏瓣膜粘连了，是抗欧粘连了还是血沉粘连了？不是的，是长时间发炎，血发降，形成微血栓，导致心脏的粘连，导致瓣膜的关闭不全，对不对？大家把这闹清了啊，闹清。所以呢，到了这个阶段，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外科病了，啊，而已经关系到内科了，心脑血管病科了。所以你看病，你这样的病到医院就需要会诊了，在外科住院啊，请内科、心脑血管科、循环科会诊。你看，你这中医呢？这中医呢不需要。风，啊，风主游走，啊。寒主疼痛，哦，湿主粘滞，粘滞哪儿啊？不光粘滞关节，粘滞血脉，粘滞脏腑，啊，这是风湿性关节的冬病夏治，啊，现在已经进入了冲锋期，啊，什么叫冲锋期啊？啊，春天是预备，夏天是冲锋，是吧？啊，秋冬季节是享受战斗果实。你说我现在不治，我偏等疼的时候再治，那有你吃不完的苦头啊，受不完的罪，是吧？所以这是风湿性关节。风湿怎么得的？原因咱们讲了，内阴的正气亏啊，外界的风寒盛啊，治病莫忘改错啊，莫忘改错。说完了风湿啊，咱们今儿呢说类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不是风湿。什么叫类啊？类就叫象。怎么象啊？症状象。它的病根儿是因为内伤。这大家把它区分开啊。风湿性关节炎是外在的风寒盛，里边的正气亏。这叫风湿。类风湿呢不是啊。类风湿是什么呢？来，那句顺口溜赶紧跟上啊，跟上。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它跟你正气亏不亏没关系，它不是亏。啊，亏哪来的大水，哪来的龙王庙？情志失调。肝脏气血不和，免疫细胞突变，出现了类风湿的因子。这个类风湿因子叫免疫复合物，是吧？青霉素能不能杀它呀？杀不了，因为它不是细菌，是吧？病毒灵能不能杀了它呀？杀不了，它不是病毒，它是什么？免疫复合物。免疫复合物是自己的细胞叛变了，是吧？自己细胞叛变了，这怎么一听有点像癌细胞啊？没错啊，所以好多治类风湿的药和医生那个治疗肿瘤癌症的放化疗的药物是一样的，那都是细胞突变，免疫突变。所以类风湿的朋友请注意，哎呀，我是劳累得的啊，我是受凉得的，我是招湿得的，都错了，都错了啊。类风湿怎么得的啊？肝脏气血不和得的。肝脏为嘛气血不和呀？啊，大水冲了龙王庙，是吧？肝的免疫失调了。它为什么失调啊？就一个字儿，气。肝气郁结生类风湿。老一辈人呢在农村呢啊，近些年在城里也有这个趋势啊， 说这生孩子呀，生男孩子不得病，是吧？生女孩子得类风湿，有科学依据吗？啊，没有科学依据啊。计划生育讲了，说生男生女都一样啊，都一样。那为什么有的生女孩的得类风湿的比生男孩得类风湿的几率就高呢？是不是啊？还有好多人埋怨呢，哎呦，生个女儿带了一身病啊，非也啊，好多这个啊女同志为此，为了母亲的疾病啊，背负了不公正的待遇。所以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啊，作为一个自然科学的啊推广者啊，我得把这事儿说清楚。不是女孩得病，而是传统封建思想重男轻女啊，所以女人母亲的伟大呀，你看怎么样啊，就因为这种传统的守旧思想，好多生了女儿受气的女同志得了类风湿了，原以为是受凉了，实际上都是心情的郁结。所以在类风湿的辩证施治冬病夏治过程当中，我给类风湿啊制定了一个三关，是不是、啊、那关二爷是过五关斩六将啊，骁勇啊，温酒斩华雄了不得，是吧？那治病呢，其实和闯关是一样的啊，有些关口你过不了，你这病就甭想治好。类风湿有三道关卡，这三个关你过不了，你类风湿一辈子治不好。哪三关？大家做记录。心情好，是吧？睡觉香，是吧？哎，人能吃东西，要饮食调和，这是能治愈类风湿的三件宝。你可以没有化疗药物，你也可以不用激素防止骨头坏死，只要有这三件宝，类风湿全都治得好。反过来吃激素骨头坏死，是不是？用大量的化疗药物肝肾损害肾衰竭，你就是吃不香，睡眠很糟糕，外加情绪低落，类风湿一辈子甭想治好。这是治好类风湿必闯的三关啊，大家把它记住了啊，收音机前的类风湿的病友们听清了啊。另外呢，我们又说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说我得上类风湿了，我这病是轻是重啊？哎，到医院就看数字，是吧？类风湿因子30、50还是300呀？是吧？就像孩子学习好坏，就看考试成绩，你是打100分还是60分啊？类风湿是轻是重啊，别搁这个考试成绩，别搁这个类风湿因子的高低来论断，是吧？那搁什么论断呢？是吧？类风湿那就搁年头吧，得病年头多就重也不见得，有得十年活不烂掉的，得半年的卧床不起的。所以类风湿它的轻与重，是吧？它的评断的级别要以类风湿的致残率来评定啊，有没有导致残疾啊？类风湿的致残率特别高啊，哎，人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下午午后低烧，脏腑衰竭，你说这还轻吗？这要命了。得20年了，就是关节疼一疼，正常工作学习生活，你说重吗？没什么重的啊，这区分开。所以类风湿性关节的冬病夏治，春三月的养肝，夏三月的调心，秋三月的健脾，是不是啊？类风湿想治好要闯三关呢，是不是啊？类风湿这三关怎么过呀？心情好坏由谁决定，是吧？居家过日子心情好坏由谁决定？吃什么药能让人有快乐的心情，有吗？哎，吃什么能管睡觉，吃什么能管长肉啊？哎，所以这是类风湿啊，既难也易，是吧？说易还难的一个调治的一个啊关键。所以难不难就看你能不能把它做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冬病夏治，风湿骨关节疾病，我们把这风湿给大家已经告一段落了。这类风湿性关节呢，哎，给大家也开了个头儿啊。风湿病是外界风寒亢盛加内部气血空虚，哎，而形成的这么一个病症，就是内因和外因哦共同作用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类风湿呢，哎，我帮助大家做了区分了。这个类风湿啊，它不是风湿，它跟外界的风啊、寒啊、湿啊没得关系。那它跟谁有关呢？啊，跟人的吃饭、睡眠还有这个心情密切相关。为什么呢？因为类风湿它既不是风湿，也不是细菌，又不是病毒。那它是啥呀？那我们现代医学把它叫免疫复合物，类风湿因子。说成俗话呢，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是不是啊？哎，你龙王就管水的啊，结果没管好，给自己的庙冲了，你这不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吗？那么中医对这个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个事件是吧，哎，对这个免疫复合物类风湿因子的生成，这个免疫失调反应，那我们中医是怎么认识的呢？哎，中医说气血不和，气血不和啊，我们平时大家伙都知道什么气血两虚是吧，血虚气虚，老知道虚月实的，这气血和不和可能大家平时听得少啊，听得少不要紧啊，什么叫和呀？哎，这中国人呢经商做买卖的常讲叫和气生财啊，和气生财啊。什么叫和气生财呢？是吧，比如说你这个开饭馆的是吧，人到你这儿来吃饭啊，你就得服务到位，对不对啊，让人家吃客高高兴兴的是吧啊。你这个开飞机的啊，开旅游公司是吧，开航空公司啊，人家人来你这儿坐飞机来你这儿旅游，你就得让这旅客高高兴兴的。所以中国老百姓讲叫和气生财，花钱呢得买个痛快，你不能花钱买一肚子气，对不对？哎，哎，这是生活当中的和气。天人合一，天有没有和气啊？啊，有和气。天的和气是什么呢？啊，吹面不寒杨柳风，是不是啊？烟花三月下扬州，是吧？啊，这都是和气，是不是啊？都是和气啊。到了秋天呢，啊，瑟瑟秋风扫落叶，是吧？到了冬天呢，啊，叫水冰地彻寒冬年，啊，正月十五雪打灯，啊，八月十五云遮月，啊， 这都是和气啊，都是和气啊。也到了夏天呢，啊，烈日炎炎，多流汗，呵，哎，好多朋友讲徐老师，你讲的都是风调雨顺的事儿，没错，和气就是风调雨顺。有没有不和气的？有啊，是吧？前段时间科学家说了，环境污染，地球报复大自然呢，是吧？哎，不和气的事儿，咱们也唠叨唠叨，行吧？比如春天，啊，本应该是吹面不寒杨柳风，烟花三月下扬州。好家伙，刮来了沙尘暴，和气吗？哎呀，吹得满脸土面子，你说和气吗？不和气，晦气。这是春天的沙尘暴，不和气啊。夏天呢？夏天是烈日炎炎呐，那庄稼长得好，有阳气，它在那生长啊。啊，特别你到那新疆去，哈密瓜甜，它为嘛甜？是不是啊？哎，到广东去，广东那西红柿它甜，它为嘛甜？它太阳光足啊，是不是啊？有阳光那水果才甜，没阳光那水果它就水了吧汤啊，是不是啊？所以夏天不热，那这就是病。更可怕的是六月飞雪窦娥冤，你看有词牌窦娥冤是吧，六月份一下雪那不灾吗？六月份下冰雹那庄稼不就绝收了吗？你看这是夏天的不和气。秋天呢，啊，秋天呢是吧，秋天是收割的季节，秋高气爽动刀镰啊，秋高气爽割庄稼，是不是啊？丰收啊。结果秋天是连绵阴雨啊，那庄稼都烂地里头了。你说和气吗？是吧？眼看着庄稼收不回来，你不和气。是吧？不和气。冬天呢？是吧？冬天越冷越没有传染病。结果冬天不下雪。是吧？人说瑞雪兆丰年，冬天不下雪还暖冬。啊，流行性感冒爆发，闹瘟疫，和气吗？不和气。所以给大家讲了和气生财，讲了风调雨顺，那么不和气呢？哎，就是这个商家欺骗顾客，是不是啊？这叫店大欺客啊。还有呢，客人蛮不讲理，这叫客大欺店，不和气了，生不了财了，是不吧？天不和气，灾害性气候，是不是啊？啊，劳财伤民，是不是啊？哎，天灾人祸，是不是啊？哎，好，这回我们再回来说，麻叫气血不和呀？哎，就是你身体内风不调，雨不顺，人不和，气不顺，是不是啊？所以类风湿是怎么得的呀？哎，就是我刚说这两个原因，人体内的这个小气候风不调雨不顺，你就会得类风湿。啊，我遇着一个姑娘，啊，24岁，得严重的类风湿，啊，卧床不起，啊，人家都嫁人了，啊，她在家里养病号，为嘛？啊，她的母亲告诉我。啊，他的女儿特别要强，啊，特别要强，是吧？学习上拿第一，工作上拿第一，生活上还有洁癖，谁也看不上，是不是？啊，那句话怎么说啊？啊，心比天要高，命比纸还薄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有些人经常骄闹啊，骄傲啊，我是个完美主义者。那在这儿呢？作为长者啊，或者作为朋友啊，咱别以人师居自居啊，你别整作为老师别啊，我这人不好为人师啊，哎，我愿意和天下的有缘人交朋友啊，大家称我徐老师是给我面子的，是吧？哎，我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劝上一句，完美主义者容易得类风湿性关节，为嘛呀？较真要强的， 你身体内的气血不和，风不调雨不顺，免疫力失调，所以那个极度啊争强好胜要强的人，你看不是得类风湿的就是得系统性红斑的，是不是？说没见哪个啊平时懒洋洋的人得这病没有啊，要强斗气啊，不服输你。所以人的优良品格啊，你别过，过为过也啊。你比如你很要强，你过度要强了就成病了啊，成病。哎，这是第一条，性格决定类风湿。第二条呢，脏腑啊，脏腑决定类风湿。都哪些脏腑呢？啊，五脏啊皆可生类风湿。好多人说这句话需要听这么熟啊，没错啊，五脏六腑皆可生糖尿病，五脏六腑皆可生高血压病，五脏六腑皆可生中风。所以大家你不要认为某一个病就是某一个脏腑出了问题，不对。人生五脏生克平衡，牵一发动全身，这个五脏五行的平衡，你一旦把它打破了，人就会生病。这个类风湿啊也是这样的。哎，马上有这个老听众老朋友提出异议了，对吧？徐老师，这个和你以前讲的不一样了啊。我很多学生很认真啊，啊经常呢给我挑错啊，我很赞同大家啊，我很赞同大家。所以对于学习认真的朋友，这块我就得给大家解释啊，解释叫深入的变化。你比如孩子，你考那个三岁的孩子，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啊，他肯定告诉你等于二，是吧？你等呢，你考那个数学博士，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啊，他可以给你搞出来十几个结果，而且科学证明。所以与时俱进，没有跬步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学一二三将来就学不了微积分啊，不学英文字母你怎么能学英文单词呢，是吧？所以五年前十年前类风湿皆因肝起，这叫基础。五年后十年后你现在学到了五脏六腑皆可生类风湿，这个叫深入。哎，所以学习文化要长进，是不是啊？哎，你老是一成不变的知识，那人就成了录音机了啊。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人得进步，科学知识得深入，对不对啊？那你说我就能理解一条，那你就先学简单的啊。你说我已经跟上步伐啊，成为老用户啊，这是随缘的啊，咱不强求啊，不强求。好了啊，五脏六腑皆可生类风湿，我还是先从肝来说起啊，肝脏说起啊。自免型肝病的人就容易得类风湿，有什么特点呢？啊，大怒啊！我以前给大家在春三月养肝的时候就讲过，大怒者生心脑血管病，血管病对吧？慢怒，长时间就是一个气儿啊，一口气生了20年，一定得肝癌，不得肝癌得乳腺癌、甲状腺癌、胸腺癌，你看。所以生闷气，常年气生肿瘤，是不是？所以这个类风湿，它是介于血管病和肿瘤病之间的这个免疫失调症。所以治类风湿为什么用化疗药物，道理在这儿呢？啊，你别说一张嘴类风湿不死癌症，你别那么说，你得知道这里边的关联和道理啊，这叫伤肝得类风湿啊。所以经常生气的，经常熬夜的，过度运动伤筋的，晚上点灯熬油 伤眼睛、伤肝血的，你都小心了啊，都小心了。心脏，啊，心脏，心主人的神明啊。心思过于缜密的人，啊，聪明人，这么说吧，是不是？啊，说孩子怎么说，懂事儿的，啊，容易生类风湿。脾脏，啊，脾主思。你看，运动过度得病，不运动，老是懒洋洋。思虑过度，容易得抑郁症的人容易得类风湿，这是脾脏造的类风湿。还有就是糖尿病，你看咱们讲过，糖尿病跟脾有关，糖尿病的人治疗过度，容易得类风湿，还容易得肿瘤。什么叫治疗过度？长时间的化疗降糖药，化学药物降糖，或者超量使用胰岛素，哎，这都是类风湿的原因。这说的是脾了。肺啊，肺老是喜欢自责的人啊，我们讲过那个林黛玉啊，林黛玉为什么得肺结核呀，啊，得肺结核是她幸运啊，那是年轻小姑娘是吧，如果她呀年轻的时候啊没得肺结核，到老了也是个肺癌的主啊，为什么呢？太悲观了，呵呵啊，老天天哭啼啼的是吧。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孩子嘛，啊，有的孩子不懂事啊，比如说三岁两岁啊，睡醒了啊，或者妈妈不在身边，或者家里没大人，孩子就会哭啊。那时候呢，我的祖母啊，我的奶奶，哎，持家有方，就说这么一句话，说好日子不能让孩子给哭丧气了，说谁家的孩子起床就哭，打屁股。哎，所以从那个时候，这个坏毛病让奶奶就给改了，啊，人家奶奶都是疼孩子，是吧？我们那奶奶教育孩子啊，很上道理，是不是？人小孩都娇气嘛，哭吧，大人都哄哦，别哭了，别哭了，哎，那老一辈人老封建呢，是吧？往那个大炕上一坐，大烟袋锅子一叼，啊，眼睛眉毛一竖，啊，谁家的孩子还哭，是吧？好日子哭上去了，揍他屁股，话一说孩子就不敢哭了。哎，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理儿啊，的确是这样的啊，的确是这样的啊。这个心态呀，心情啊，环境啊，啊，影响着生活，是吧？影响着人的健康，影响着疾病，这要知道啊。所以老哭的人啊，动不动就哭，是吧？就谁呀，这个有名的四大哭是吧，这孟姜女哭到长城是吧，啊，还有谁呀，啊，哎，那刘备老哭啊，哭出了江山啊，说刘备这样的人他就容易得类风湿，胳膊长啊是吧，哎，胳膊长啊，这玩笑话啊，玩笑话啊。回来肾啊，肾啊，骨头软的人容易得类风湿是吧，那咱们都说硬骨头精神是吧，那类风湿呢就是软骨病，软骨头。肖老师不对呀，啊，那个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都僵硬了，你怎么还说软骨头啊，你听着啊，类风湿坚硬的不是骨头，坚硬的是关节，那个筋硬了，变形了是骨头软了，所以类风湿是软骨病，软骨头不是硬骨头啊，哦，这大家我记清了。所以肾精亏虚的人，哎，老年人得类风湿是吧，原来的中青年人，现在老年人好多得类风湿啊，都跟肾精亏有关啊，肾精亏有关。我这是笼统是吧，概括性的给大家理一理这个头绪是吧，五脏六腑皆可生类风湿性关节。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这是有依有据的啊。那么类风湿的临床上诊断都有什么特点呢？啊，有的人说，徐老师啊，我膝盖肿了是类风湿不？是吧？啊，我得肩周炎了是类风湿不？外行话啊，外行话。我们说说类风湿的标志性的症状啊。类风湿，晨起，手指关节对称性肿胀，遇冷 加重，遇热缓解，是吧？临床的检测就是类风湿因子升高，是吧？几个特点啊，你看一句话说过去了，有的人全写在本子上了，啊，你看有的人他就叨住我这个说话的语气重点，他就记下来了。类风湿什么时候犯病啊？啊，好多人说冬天是吧？春天是吧？秋天都不对啊，没说什么天儿，说晨起，就是早晨。发在哪儿啊？是脚丫子还是波膝盖啊？都不是，手指。你看这两个要点了吧？哎，对称。哎呀，徐老师，我手指头中指啊弯不上了，什么病啊？大夫说我类风湿，胡扯，一个手指头就腱鞘炎。对称才叫类风湿，你不对称叫什么类风湿，是吧？你看晨起在早晨第一个要点，第二个呢啊，手指啊是小关节啊，第三个呢对称啊，对称啊，肿胀僵直活动后缓解啊，这是类风湿早期症状，是不是？所以说你不要乱扣帽子啊，症状结合临床检测。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正在说这个风湿骨关节疾病的冬病夏治之法。风湿啊，我已经给大家做了系统的介绍，从病因是吧，到得病的机理，表现的症状啊，疾病的中西辨证的本质，这我们都做了介绍了。哎，这叫什么？这叫知病。常言道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想战胜疾病，哎，就要找到疾病形成的祸根。那么类风湿病，想把这个病治好，过三关啊，过三关啊，哪三关？啊，饮食、睡眠、心情，啊，饮食、睡眠、心情，你这三方面调不好，您类风湿甭想治得好。那么今儿呢，咱们接着说这个治，说一说呀，类风湿的一些错误的治疗，啊，错误的治疗，啊，而后再把科学有效的调养再说给大家啊。然后有人讲了，徐老师你直接说对的不就得了吗？知错能改，是不是？你连我如果连这个错的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么就容易什么呢？本末倒置，是不是？甚至越治越多，越治越重，那就复杂了。错误治疗呢，主要我们想举三个方面的啊，三个方面的。第一呢，就是西医的激素疗法。西医的激素治疗，首先我要声明，我不反对啊，我不反对。那么激素治类风湿叫什么？叫突击疗法。我不反对正确的激素治类风湿，我反对什么？啊，我要观点鲜明的告诉大家，我反对激素治类风湿的持久战。因为激素用三年得股骨头坏死，五年得糖尿病高血压病。什么叫按下葫芦起了瓢？什么叫治病不要命？哎，就是大家对药物的治疗作用的认可，对毒副作用的啊置若罔闻。这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用激素治类风湿行吧？行啊，急性期用。不行嘛？不行， 不行，长时间用，长时间用很可怕啊！一般建议不要超过半年。啊，这是对西医的激素突击疗法的类风湿的治疗，只适用于急性期的抢救。啊，长期用，后患无穷。说了西医的这个激素，再说说这个中医中药。啊，中医中药，其实啊，中医中药啊，不单是中国啊神州大地的生命的瑰宝，它更是世界生灵的福气。但是大家要明白一条，中医中药法于自然，合于阴阳，所以中药必须是自然的。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位糖尿病病人问我说，徐老师啊，我正吃消渴丸呢，是纯中药吗？我说你看说明里边掺着什么呢，优降糖的。所以一旦中药里边掺了化学药物，虽然它的名字是中药，但是它骨子里头已经被西化了，那么它的毒副作用就更大了。所以中西结合，不是中药掺着西药吃啊，那个叫同床异梦，是吧？真正的中西结合一定是文化精髓层面的结合之后，而后才是方法上的，所以这个不要生搬硬套啊。那么中药治疗类风湿也是不错的，是吧？调肝养血的，是吧？这样的中药对类风湿的调治也是不错的。但是你看咱们又转折了啊，哎，吃上马上就起效的中药，你脑袋里边要多个问号；停了马上复发加重的中药，你脑袋里边要再打一个问号，是吧？这两个问号就告诉你，你吃的真的是中药吗？是不是？第三个，告诉你中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你要打上第三个问号，是药三分毒，啊，十药九毒，药之治病以毒攻毒，这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祖训，啊，所以上面三个问号给大家敲响了三声警钟，所以大家注意看一看啊，你到药铺再买这个什么纯中药的，啊，植物药的治类风湿的，你看看它毒副作用，啊，中药也有毒副作用。起效快的可能掺了激素，停下复发的里边可能有西药成分，所以大家不要被啊完全无毒副作用的所谓的中医的广告给蒙了，是吧？我们中医的药是有毒副作用的啊，谁告诉你没有是不客观的。这是这个中药治类风湿啊。第三条说这个理疗吧，啊，说理疗科啊，说烤电，烤电治类风湿，是吧？说这个按摩，是吧？按摩治类风湿，啊，说中西结合啊，扎封闭穴位，扎封闭，这些都没有确切的效果，啊，所以大家不要被盲目的去除症状的一些治标的方法而伤了内在的脏腑。所以这是讲了三个常见治疗领域的误区啊，和极具欺骗性的啊一些对人体的伤害啊。好，我们知道了这些啊，我们就不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啊。我摸着石头过河嘛，啊，你吃过激素的，用过中药的，扎过封闭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系统科学有效的治疗是分三层啊，分三个层面。第一层就是元气啊，我们再给大家复习复习元气。人有元气，元气十足，元气滋养五脏，五脏各有其功，五脏六腑全自动，人可百病 不生，人无元气，五脏失养，脏腑失灵，四肢百节不通，百病重来，元气大伤，五脏失养，兄弟不能相顾，五脏不能相救，这就到了半条命，一体多病，元气大伤的阶段，吃药不管用，元气大伤，百药不灵了。所以类风湿表面上看是关节病，从根源上讲是脏腑病，是肝血不能养筋的病，是五脏之间的生科出了问题，是元气不能全自动了。所以类风湿的调养，第一步养元气，这是类风湿的第一个阶段的调治。第一个阶段的调治要达到什么目的？是不是马上把病治好？不是，就是我说那三关啊，能睡觉，有胃口，症状不再加重，而且人能掌控自己的心情，是不是啊？你像那个洗澡啊，我们控制那洗澡水的温度的高和低，冷了加热水，热了加冷水，这都好调。你说人掌控自己的情绪，这就好比你要掌控天气一样，那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是不是啊？说难啊也易，元气足，人对自我的情志调控尽在掌握。类风湿的第一步治疗啊，培元固本，养元气，元气养足，睡眠、心情、饮食，是吧？这三关我们就把它过了啊，守住这三关，类风湿就治好了一半。你看，所以只要把元气养足，类风湿就能治好一半啊，是不是啊？哎，那还剩下两层呢啊，还剩下两层啊，第二层是脏腑啊，第三层呢是百节啊，百节。脏腑层面呢就要合四季。那么类风湿的脏腑调节主要在于养肝，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了，五脏的生克一定是有辩证的，所以春三月的补肝养肾，养肝调脾，它俩的区别，你亏的虚则补其母，是吧？实则泻其子，你邪气盛的，你看，你糖尿病的，水湿不断的，你看这个区别。进入呢秋季长夏，尤其是冬病夏治，是吧？这个类风湿啊，风湿啊，啊，夏天调治很重要。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们说什么叫天人合一，这个天呢，指的是天气，指的是地理，指的是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我们又可以把它简称为自然。所以天人合一，它是一个简单的说法，而更全面的说法是天和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那么天人合一的养生的方法主要呢综合为四季养生啊，春养肝，夏养心，秋补肺，冬补肾，这是四季当中的五脏五行。 那么脾脏呢，四季呢都要调养，因为脾主运化。这个化呀，是从开花到结果的过程，这是自然界的化。而人的化呢，是人吃五谷杂粮，把食物当中的营养化作人的气血啊，形成人的筋骨皮肉血脉。这个化呢还包括把人体内的一些啊淤血呀、垃圾呀，把它化解掉，排出体外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驱风散寒、疏经通络的过程。哎，这是人体当中的四季。当然了，一年有四季，一天当中呢也有四季。晨起为春，所以早餐的美食就是热粥，是吧？食补当中的枸杞、山药、小米粥啊，既补肝明目，又强腰壮肾。关键这小米粥健脾和胃，生化气血。黄色的小米儿，五行属土，正好是补人的脾胃的。所以早餐的热粥啊，那是胜似补药的。而春季生发之气，吃五谷杂粮，吃热粥，也是应和了春的生发之气，是吧？那么中午呢，是吧？中午啊是夏季，是吧？就像我们夏天啊，不要老吃炒菜啊，用砂锅呀经常炖点汤，你是排骨冬瓜汤啊，啊你还是羊肉萝卜汤啊，对不对？哎，夏季五行属火，哎你喝点汤汤水水的，有助于呢人出汗利尿啊，有助于补充人的津液。同样啊，人的午餐之前，吃午饭前，哎，喝碗汤，啊，养生界呢叫饭前一碗汤，啊，老来不受伤，啊，说我喝的这碗汤是阴阳五行紫砂锅我煲出来的汤，哎，那我告诉你，哎，不但滋养脾胃，哎，更重要的是补充了元气，生化了气血。是吧？这不是中药熬的汤，是以食为药，啊，黄芪补脾胃，是吧？这个鲫鱼行水利尿消肿，是吧？还有什么？啊，还有那猪蹄补胶原蛋白养细胞膜，大枣补气山楂化湿，所以哎，既不会上火，啊，也不会什么呢？流湿气。它还能把高脂血症、高尿酸的体内的淤毒和湿气，帮你把它通过补充身体的能量，哎，帮你把它化解掉。这叫夏食靓汤。这是午餐饭前一碗汤，啊，夏饮汤液，哎，滋润心阴，防心火啊。那么傍晚时分，哎。它就是四季当中的秋天，是吧？秋天，哎，中国人有抢秋膘的习惯，是吧？但怎么才能长膘啊？啊，是你抢了块肉，你就长膘了吗？啊，非也。长在动物身上的叫膘，是吧？长在人身上的叫腹。哎，中国人说皮肤，皮肤，皮是外面的皮，腹呢？是皮下的脂肪。所以我们常说呀，有些人啊叫什么呢，有皮无腹啊，鸡皮鹤发。这是什么人呢？哎，这就是贫血气血亏虚的消耗类疾病的人。皮包着骨头，皮下没有脂肪，那么你的肺和脾就比较弱，容易感受风寒， 啊，所以叫鸡皮鹤发，啥意思？哎，那皮肤啊，下面没有肤，啊，有皮无肤啊，哎，你就像鸡皮一样，啊，你看那小鸡儿，就是一层皮裹着那个什么呢？裹着那骨头，是吧？那么秋季要食降季，是吧？就要吃发酵的食物，是不是？发酵的食物主要吃的是食物当中的益生菌，是吧？所以呀，从《黄帝内经》的养生上说，啊，秋季要化脾湿，防腹泻，要润肺理气。所以秋天呢，吃双歧活菌，哎，我们秋天呢，吃点这个泡椒啊，吃点这个小葱蘸酱啊，啊，吃点这个降季发酵，哎，喝点醪糟酒啊。哎，这都是增加体内益生的菌群，哎，助于脾运化食物，一个是化湿，一个是化体内的毒素，哎，一个是增加胃肠的消化的能力，啊，包括我们现在吃这个益生菌，哎，如果从一年当中来讲叫秋季，哎，它的作用效果最好。那么如果从一天来讲，这个傍晚，哎，就咱们现在的晚餐吧，是吧？哎，它更助于什么呢？对脾胃的运化和滋养。那么冬饮美酒，是吧？你不能说我二半夜再吃顿饭吧，是吧？哎，所以这个晚餐夜半时分就相当于寒冬啊，寒冬人不能半夜吃饭，是吧？所以晚餐咱们喝点酒啊，叫冬饮美酒。酒这东西啊，是温经散寒、舒经活络的啊，尤其是酒可以疏肝利胆啊，特别是世卫组织对低度的纯粮食白酒，它增高人的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人体的低密度脂蛋白，这叫血管清道夫的作用。所以大家你注意观察身边周围的长寿老人和百岁老人，哎，大部分都有喝两口的习惯，哎，所以这个酒啊，你不能早晨起来喝啊，早晨饮酒那是没病找病，是吧？早晨喝酒甚是砒霜，是吧？晚餐饮酒胜似补药，哎，所以这晚餐喝两盅，是吧？三钱的小盅喝两盅，你是虫草泡的酒，你是醪糟酒，是不是啊？你还是喝点红酒，是吧？一则健脾和胃，二则疏肝利胆，啊，还能达到促进睡眠呐，啊，改善调节血粘度的作用。这是一年四季，在一天四时当中的五脏调控的，啊，阴阳五行的法则，啊，希望大家把它掌握好。这叫细则了。那么中医讲阴阳五行，阴阳啊是二分法啊，是大的概念，所以春夏者养阳啊，秋冬者养阴，哎，这是对一年四季啊五行疗法脏腑平衡的一个概括的论述。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开始有朋友误解说那都是北方得的病，南方人少。告诉大家啊，越是南方啊，什么广州啊、深圳啊、四川啊、重庆啊，越是这些热的地方，还越容易有这样的老风湿关节炎。为啥？因为风湿病不是冻出来的，是人有内热，在炎热的气候，汗毛孔开了，经络防御能力很薄弱的情况下引入外寒。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以下是广告时间，请您记好北京丰台区地址，是在北京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六号，010-8755-7319，010-8755-7320。朝阳区店内地址是在朝阳区九仙桥南路东风北桥东行300米路北，010-5139-5080，010-5139-5080。 天津地址是位于南开区西市大街62号022-5。